散步逛街，我待在家里房间，享受着不同趣味。你说着生活细节，我才突然记起那细微的温柔画面，像两个遥远星球，有同个光源，那感觉妙不可言。我们的爱情是一条平行线，游荡在同个空间，让两人感觉包容所有一切，就这样交汇成辽阔的世界。